使用的油彩在当时， 你倒是说话呀！ 你大点声， 叔叔，小点声。 参观博物馆时，请注意有序游览，不要大声喧哗。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遍览文坛群星，萃选长篇力作，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。北京故事广播，长声天地。 永生斋以京杭大运河为背景，描写了百年鞋庄永生斋艰难创业的坎坷历程。当时他们将老北京千层底布鞋卖到了全国多个地区，以王焕章为代表的小手工业者，他们吃苦耐劳、顽强拼搏的精神今天依然闪耀着动人的光芒。而更让人肃然起敬的是，主人公秉承民族大义，宁死不当亡国奴的爱国情怀。欢迎收听小说《永生斋》，演播艾宝良。 第二天一早，刚吃完早饭，王卫里一个劲儿的催着哥哥王维义到外边去玩。他拉着哥哥的胳膊说：“哥哥，快带我到草地里捉蚂蚱啊！”王焕章端着一碗白玉米粥正喝着，对陈国清说：“国清啊，你带着他们先往长远去啊，那儿草多，有蚂蚱。等我吃完了饭，和为人说几句话，我就过去找你们。”王为人吃完了饭，背起书包，正准备和弟弟们打招呼之后去学堂读书了，听父亲这么一说，就停下了脚步，坐在父亲的身边，恭敬地看着他。王焕章放下了粥碗，看着王为人：“为人呐，你也不小了，我准备春节前接你们娘俩到城里去住，我已经给你找好了学校了，和为一起啊在四中念书啊，这三个月呢也别松劲儿，把书读好了。放学回家呢，好好的照顾你娘。”王为人低下了头，双手攥在一起说：“爸爸您放心吧，我一定好好念书，我一定陪好娘。”老夫人瞪着丈夫埋怨说：“你瞧你瞧瞧，你把孩子吓得都不敢抬头看你了，快快快，让为人上学去吧，再耽误就迟到了。”王为人站起了身，挎着书包向父亲鞠着躬说：“爸爸，我得赶紧走了，等晚上回家后再和弟弟们玩吧。”“嗯，快去吧，把外衣穿好了啊，路上加小心。”“嗯。”老夫人把王为人送出了大门，又转身回到了院子里。王焕章头戴着礼帽，手拿着拐杖，也从屋里走出来了。他说：“我呀去趟长院找他们去，再带他们娘俩到咱们家地里看看。”老夫人伸手正了正丈夫头上的礼帽说：“早点回来啊，我到菜园子里啊给孩子们摘点菜瓜去，等他们俩玩回来啊吃啊，好解渴。”王焕章来到了长院，看见陈国清正带着韦毅猫腰蹦跳的捉着蚂蚱呢。韦礼的手上提着毛毛草，那上面穿着成串的蚂蚱，还那蹬腿乱踹呢。王韦礼跳着脚喊了起来：“哥哥快来，这儿有只大的。”王焕章高喊着：“国清啊，你们三个来啊，跟着我到咱们家玉米地去转转， 陈国清快走了两步，喊着王维义，拽着王维礼，向王焕章走来说：“嘿，维义，你爸爸喊咱们呢，咱赶紧过去。这回分够了吧？啊，走，咱们呢到庄稼地去，认识一下高粱跟玉米。 爸爸，我们早就认识玉米和高粱了，那个杆中间长果实的就是玉米杆，在杆尖上长穗的那就是高粱杆。” 王维义跟在父亲的后面，一边走一边说。 陈国庆呢逗着王维义说：“ 呵呵，玉米杆这杆尖上啊也长穗啊。” 王维礼抢着说：“嗯，那就是杆上有果实尖上长穗的是玉米杆呗。” 陈国兴拽着王维礼走着说：“高粱杆呢又细又高，尖上的穗呢是红红的果实，沉甸甸的，玉米杆呢是又粗又矮，尖上的穗呢长的是花粉，轻飘飘的，哎，到了地里啊一看就能分得出来。” 来到了一片青纱帐的地头，王焕章用拐杖指着眼前的玉米高兴地说：“ 看吧，这就是咱们家的玉米地啊，满地的玉米杆儿，结的棒子是又大又长啊。” 正说着，只见从玉米地里钻出了两个人头，一看有人呢，连忙把头又缩回去了。 陈国清快步跑了过去，追上了那两个人。“ 哎，你们俩跑什么？快出来出来，到我们家地里干什么来了？” 那两个人背着筐，无奈的从玉米地里走了出来，低着头抖着身子。“ 我们俩是燕郊呢，在小邓庄打短工，家里穷，孩子又想吃老玉米了，没办法就偷着钻进这块地里掰了两筐。我们哥们俩都知道错了，是打是罚请您手下留情吧。” 陈国清拽着中年男子的筐说：“ 哎呦，我说你们俩说话可真不靠谱啊，要孩子想吃掰几个就行了，哪还有背着的两个大筐来摘的呀？” 王焕章走上前拦住了陈国清：“国清，好好说话啊，别吓着人家。”陈国清松开了手，向后退了一步说：“ 是我们家王掌柜的，有话呀你跟我们东家说吧。” 王焕章扫了一眼柳条筐，伸手拖了拖中年男子背的这个筐底儿，说：“ 赶紧的把它放地下啊，总背着多沉呢。你们俩这家里肯定是有难处了，要不然也犯不上为这两筐玉米低头啊。别怕啊，站着歇会儿，我看这筐啊还能再装点。国清啊，你带着唯一去地里找些大个的，再掰几个把这两筐给它填满了。” 夫妇俩放下了筐，他们被王焕章的话给说懵了，像木头桩子似的呆呆地傻站着。 一会儿的功夫，陈国清和王维义各抱着几个老玉米从地里钻出来了，把两个筐塞得满满的。陈国清单手扶着筐沿，看着王焕章：“ 三舅，这两筐都装满了，您看怎么办呢？” 王焕章来到了筐前，用拐杖捅了捅筐里那歪躺着的玉米，又看着他们俩说：“ 惊着两位了，行了，没事了，你们俩赶紧背着筐回家吧。国清啊，唯一，哎，你们俩帮忙抄一下啊，别闪着腰。” 那夫妻俩瞪大了眼睛，像做梦似的，不敢相信眼前发生的事情。 等他们俩背上了沉甸甸的玉米筐，准备转身回家的那一刹那，这个中年男子的眼泪唰一下就流出来了。他鞠着躬说：“ 多谢您了，多谢您这大人大量了。不是，我们这儿遇见活菩萨了，这个我们俩这辈子也忘不了您这大恩大德呀。” 王焕章笑着说：“得得得，别说了啊，背着筐挺沉的，赶紧回家，要是还不够吃啊再来背啊。谁要是问呢，你就说王焕章叫你们来的。” 王焕章望着这夫妇俩步履蹒跚的远去的背影，冲着王维义和王维礼说：“ 你们俩呀，给我记住了啊！人活在世上，总会遇见不如意的事情，总有过不去的坎儿，要学会包容，要懂得感恩啊，做厚德的善良人。哎，好了啊，咱们得到前面去看看那块地里啊，种着高粱了。你们看啊，最矮的那片地啊，种的是花生还有红薯。王焕章的话音刚落，王维义拽着王维礼连蹦带跳的往前跑去了。陈国兴大步的追着，高喊着： 嗨，维义，维礼，跑慢点，别摔着。 第二天的早晨，朝霞从苍茫的原野的深处冉冉升起，大地脱下了睡衣，宛如金色的海洋。王威一抱着仍在酣睡的弟弟王威礼，跟在父亲的身后走出了门楼。早已备好马车等待出发的陈国清迎了过来，从王威人的怀里接过了威礼，小心地放在了铺着厚厚褥子的平板车上。老夫人拉着王维义的手走出了大门，她叮嘱着：维义啊，你已经长大了啊，要专心的用功的读书，平时在家里呢照顾好弟弟妹妹们，这一天两次一天了啊，别忘了板娘啊给你妈做的那个新棉袄，提醒她早点穿上啊。王维义搀扶着老夫人的胳膊答应着说：娘，你就放心吧，照顾好您自己吧，等春节前放了寒假，再跟着爸爸来接您和哥哥到城里头去。哎，老夫人摸着王维义的脑袋疼爱地说：哎，好孩子啊，坐在车上扶着点啊，看好了维礼别摔下来。陈国清赶着马车在前面慢慢地走着，王焕章和老夫人并肩走在了车的后面，王维仁和王维义左右陪伴着父亲和娘。马上就要过西河了，王焕章停下了脚步，侧过了身子，扶着夫人的肩膀说：行了啊，就送这儿了。哦，该收秋了，有五弟镇平一家帮着，你就别太操心了。长院里呢还得再搭两个粮顿子，我已经镇平交代好了，为人的婚事呢就让翠娥给张罗吧，三丫头办事稳当，我放心。老夫人左手拽着为人，右手拽着为礼：为人呢、啊、快跟你爸陈表哥和弟弟们告别吧啊，送走了他们你还得赶紧上学去呢啊。王为人答应着紧走了几步，来到了马车的跟前说： 表哥你辛苦了，等下回再见了。 陈国清拉着马缰绳扭过头来说：行了啊，为人快回去吧，照顾好三舅妈，很快啊我们得回来接你们娘俩，行了，回见吧啊。王焕章坐在马车上，顺势把王威也拽了上来，他回过头高喊着： 快回去吧啊，我们走了，三舅妈再见了。 陈国清啪的一声响鞭，马车向前奔了出去。王焕章的身子向后一仰，盘着双腿稳坐在板车上，又回过头来挥着手说： 回去吧啊，回见了，你们娘俩多保重。 身板硬朗耳聪目明老夫人倚靠在王维仁的胸前站在了西河边，他向前探着头目送着渐渐远去的马车，那慈爱安详期待的目光穿过青纱帐，久久地向遥远的天边凝视着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常书天地小说永生斋。 西去的马车在古树村庄田野环绕的路上穿行着，转眼之间就来到了北运河的东岸。刚跨过运河大桥，被长长的马车和人流的队伍就挡住了去路。刚停下马车， 陈国清和站在前面排队的中年人就搭讪着。哎，老兄，今儿是怎么了？这队都排到河边了。中年人弹着双手无奈地说， 我不是也才听说吗，这日本兵啊，在东关城楼前边啊堵着城门呢，那儿举着枪挨个那儿搜查呢，说是抓捕一个抗联的什么头。 嘿，我这刚从运河里打了这十几条鲶鱼，准备啊给这小楼饭庄送去呢。嘿，看这架势，不知道等到猴年马月了。哎，这鲶要干死了，我这大半夜算是白忙活了。在马车上坐久了，王焕章的腿呀有点发麻了，他直起了身，一扶车辕从马车上跳了下来。哎，国清啊，你赶车排好了队啊，往前蹭着啊。唯一坐在车上别动，看好了兄弟啊，我到前面溜达溜达。说着他正着正礼貌，拄着拐杖，踱着步子向城门的方向走去了。突然从城中冲出了一支马队，飞奔着向大运河的方向驰来了。王焕章躲闪不及，眼看就被马给撞倒了，他大喝一声，单腿着地，一个鹞子翻身飞下了土坡，稳稳地站在了地上。王焕章一直腰，刚要顺着坡底往前迈步，就听到马队里传出了几句日本话。只见荷枪实弹的日本兵从马上跳了下来，端着枪冲下了土坡，将王焕章给围住了。一个头戴着圆毡帽，鼻梁子上架着黑色墨镜，身穿便服的瘦高个儿，低着头听着军官模样的日本兵训话之后，冲着王焕章说， 嗨，皇军有话，看你这身打扮跟这翻跟头的功夫有抗联的嫌疑，要把你带回去问话。 瘦高个儿的话还没有说完，那个军官捋着白手套，手一挥，七八个日本兵一拥而上，将王焕章倒背的手就给绑起来了。马队调转头，连拉带拽的把王焕章抓进了通州古城。这惊险的一幕被陈国清看个正着啊，他盯住小哥俩坐在车上别出声。他心中暗想，三舅被日本兵抓进城里啊，那肯定是凶多吉少啊，老爷子如今这么大的岁数，要身子骨扛不住，再出个三长两短的，那怎么向舅妈和小表弟小表妹们交代呢？他拉着马缰绳，急得直冒汗，不行，得赶紧想办法救人。陈国清冷静下来，脑子里啊像过电影一样这么闪着。哎，他一拍脑门，想起了家住通州城东北运河岸边王家厂村的二姑爷刘家了。刘老爷子在通州开办铜泉永久厂，势力大，人脉广，那一定是有办法。想到这儿，他调转了码头，又原路回到了运河的东岸，顺着一条南北方向的土路向左一拐，快马加鞭飞奔而去了。王焕章在日本的兵营里不明不白地遭到了日本人的审问拷打，他咬牙切齿，恨不得在年轻几岁跟几个日本兵来个鱼死网破。王焕章被绑在柱子上，瞪大了双眼，冲着日本兵大喊着， 老子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，要杀要剐随你们便。 说完他一言不发，宁死不屈。日本军官抓住了王焕章，满以为得到了一根救命草，想从他的嘴里边有所收获。当瘦高个儿把王焕章的话翻译过来之后，把日本的军官气得像热锅上的蚂蚁，手握着马刀， 明天一早就把他吊起来，架到火上烧死。 就在这个危急时刻，铜泉永刘老爷子找到了邻村的亲家杨保长，拿着金条几经周折买通了瘦高个儿。瘦高个儿呢说服了日本军官，才从虎口里把王焕章救了出来。 王焕章获救之后，刘家派车由二姑爷陪着直送到扶绥境新居卧床疗养。少夫人坐在床头，用毛巾擦着丈夫那青一块紫一块的伤痕，流着眼泪，低声地抽泣着。在家的六个孩子拥在一起，被老父亲的遭遇给吓懵了，有的向前伸着头，张着嘴，直愣愣地看着，有的呢抹着眼泪，不知所措。王焕章靠在床头，喘着粗气说：哎，今儿你们都看见了，我身上的伤啊，是被日本鬼子打的，差点见阎王，都别怕啊，打起精神来，你爹扛得住。他向上挪了挪身子，大声地说：咱们王家自古就传下来忠义仁厚的品性，人活一口气，这气就是堂堂正正的做人的气节。 对，焕章人弟啊，说得对啊。 刘苍岩一挑门帘，迈步来到了王焕章的床前。 哟，苍岩兄。 王焕章双手支撑着从床上坐了起来。刘苍岩双手扶着王焕章的肩头说： 哎，快躺下快躺下啊，人弟这儿受苦了。我到鬼上听国兴说了，哎，日本鬼子太可恶了，他们呢蹦跶不了几天了。 王焕章坐在床上已经忘了伤痛了，他拉着刘苍岩的手急切地说： 苍岩兄，远道而来又有什么棘手的事了吧？有需要我王焕章的，仁兄尽管说。 刘苍岩坐在王焕章床旁的木凳上，不慌不忙地笑着说： 焕章弟啊，这回你可猜错了，我今天呢是给你道喜来了。 嗯，王焕章瞪大了眼睛，什么道喜？这国难当头的，喜从何来呢？ 年轻时的王焕章靠吃苦耐劳和聪明智慧，把一个小本经营的鞋铺逐渐发展成在京城颇有名气的鞋店。永生斋在京城的旧址位于新街口锦石坊街等地，后来又把商号开到了内蒙古包头、山西太原、陕西西安等多个地区。这八个商号因王焕章厚道和善的经营方式而买卖兴隆，红极一时。虽历经洪水、火灾、兵荒马乱等天灾人祸的洗劫，王焕章仍不改初心，爱国为本，立于勤奋。小说《永生斋》已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，作者王志学，演播艾宝良，编辑张璐，制作胡听兰。 杨康回到王焕章身边，他带来了刘苍岩牺牲的消息，王焕章十分痛心。抗战胜利了，众人放鞭炮庆祝胜利。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《永生斋》。 苗秀华个性鲜明，令人过目不忘。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物，他敢爱敢恨，爱憎分明，主持公道，仗义直言，让人尊重。他又贪恋权力，热衷于斗争，缺乏现代管理能力，却不甘寂寞，让亲人都无法忍受。小说《特别能战斗》10月31日起，每天中午1点，欢迎您的关注。重播时间，当天23点半。 泪水能补救，可惜的伤疤。